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6集《清静》一。沈妙在荣幸公主府上坐了片刻，换了身衣裳，又被婢女重新梳了个好看的头。等喝完一杯茶后，荣幸公主才走了进来。 哼，沈姑娘身体还好吧？ 荣幸公主笑道。 已经吩咐厨房去取姜茶了。这么冷的天，暖暖身子，莫要染上风寒呐。 多谢公主殿下。沈妙回忆一笑，心中却是有些狐疑的。荣幸公主可从来未曾对她这般和颜悦色过，此刻还是那张脸，面上却没有一点前生的严厉和冷淡，倒叫沈妙怀疑面前的人是不是真的荣幸公主了。在她思索的时候，荣幸公主也在打量她，目光中若有所思。虽然荣幸公主不爱出门，可是定京城的风言风语终究还是会落入她的耳中，正因为他并不是经常往外走动，消息还停在许久之前，也就是定京城沈府嫡出五小姐是个草包的事实上。在荣幸公主的印象中，沈妙是个胆小懦弱，偏偏在追求男子一事上极为厚颜大胆的女子，无才无德，生的也是庸俗不堪，哪里配得上相貌才学皆是上乘的谢锦行呢？然而此刻一看，少女姿容清秀，目光清澈如水，即便是坐着也有几分这个年纪不多见的贵气和威严，让她不由得改观了几分。 今夜万里湖人潮拥挤，沈姑娘和家人走散，想必是下着了。 荣幸公主笑着说道。 等会儿喝完姜茶，本宫就让下人送你回去。 他的面上带了几分试探。 今日你出事，本宫的侄儿可是破天荒的求我来帮忙的。 侄儿指的自然是谢景行。沈妙瞧着荣幸公主意味深长的神情，这话倒也不知道如何接了，顿了顿才道。谢小侯爷侠肝义胆，今日也是叨扰了。说罢，沈妙又被自己的话酸了一酸。谢锦行侠肝义胆，分明就是黑心肠。今儿个本就是他被谢锦行所连累，然而现在反倒像是他成了谢锦行一个人情一般。荣幸公主见沈妙有些疏离的话，似乎是刻意撇清与谢锦行的关系，心中更觉满意。若沈妙是个蹬鼻子上脸的，今日趁着谢景行这点功夫就迫不及待地表明和谢景行关系非同寻常，死皮白赖要赖上谢景行的话，荣幸公主二话不说就会看低沈妙。虽说对少男少女的情怀乐见其成，可是毕竟是出自礼法森严的皇家，私相授受那回事他的确是看不上眼的。 哎，说什么叨扰啊。 荣幸公主笑得亲切。 金行那孩子也都跟我说了，你是他的朋友，朋友之间倒也不用见外。说起来，金行是本宫的侄儿，你既然和他有交情，将本宫当作是自己的姨母也是可以的。 沈妙捧着茶杯，差点一口茶呛住喉咙。将荣幸公主看作是亲姨母，便是上辈子她嫁给傅修仪，荣幸公主真的成了她的亲姨母的时候，后来私下里她想要同荣幸公主讨个好，荣幸公主却是冷冷地说道： 罢了吧，本宫可没有你这个侄女。 那个冷漠地拒绝她亲近的荣幸公主，如今却是亲切地对她说： 将我当作是自己的姨母也是可以的。 沈妙觉得自己大约是在做梦。见他有些愣怔，荣幸公主更觉得这孩子实诚，倒没有那些侯门小姐的心机，拉着他的手 说道： 本宫没有孩子，你日后也不妨来本宫这里坐坐。 他退下自己万金的镯子给沈妙戴在手上， 来，这个就当本宫送给你的见面礼。 这太贵重了。沈妙推辞道，这镯子是喷砂牡丹翡翠双环响，一共五个金环环环相扣，是已经去世的皇太妃的陪嫁，也就是荣信公主的生母陪嫁，后来荣信公主出嫁的时候送给了她。沈妙前生就见荣信公主日日戴着这个双环响，足以见其珍惜之处。 你戴着便是。 荣信公主笑着说道， 不过是个小玩意儿，金银珠宝什么的想来你们沈家都有，这个可不要嫌弃才好。 皇太妃的镯子臣女怎敢嫌弃，可还是太贵重了。荣信公主一愣， 你怎么知道这是皇太妃的镯子？ 沈妙也跟着一顿，心中暗道一声糟糕。他是因为前生入主东宫之手，自然对宫中女眷的事情悉数皆知，可是今生只是臣子家的女儿，这等皇家私事自然是不会知道的。眼见着荣信公主怀疑的目光，沈妙灵机一动笑道，曾听谢小侯爷提起过，谢小侯爷与公主殿下感情甚好，时常提起公主殿下。 原来如此。 荣信公主的面色顿时柔和下来，欣慰道， 本宫这些年也是将她当作自己的孩子，难为她还是个有良心的。 说到此处，看向沈妙的目光又是不一样了。 不过他竟然将此事都告诉了你。 沈妙身子一僵，果然听荣信公主道， 看来他是真的将你当做了朋友。锦行这孩子看着虽是顽劣了些，却是个好的，这么多年本宫倒未曾见过他对哪家姑娘这样上心。 荣信公主冲沈妙欣慰地笑道， 哼，你是头一个。 沈妙心中暗想，荣信公主这模样真的和谢景行生母一般作态，不过谢景行看中她全然不是因为什么风花雪月，只怕谢景行对她也起了疑心，和那样聪明的人打交道，真是走一步都觉得头疼啊。恰在此时，婢女送了熬好的姜茶来，荣信公主一边与沈妙捡些话来说，一边看着沈妙喝姜茶。越是和沈妙闲聊，荣信公主就对沈妙越是喜欢。她发觉沈妙非但没有传闻中的草包蠢笨模样，反而见多识广，胸中有大气度，虽是简简单单的闲谈，却也不觉得一板一眼。也不知道养在深闺中的女儿哪里来的这般宽广眼界。想起先前沈妙爱慕定王的事情，荣信公主的心中竟然有一丝担忧。虽然定王也是她的侄儿，不过比起傅修仪，荣信公主的心自然更偏向谢景行那边。而这样优秀的姑娘，荣信公主也不希望被自己的侄儿错过，闲谈间便一直说着夸赞谢景行的话。荣信公主性子冷漠古板，别说是外人，就算是亲人，面对着文惠帝也是冷冰冰的模样，今日却对一个陌生的姑娘相谈甚欢，差点惊掉了公主府一众下人的下巴。却不知沈妙前身嫁给傅修仪，巴望着能将傅修仪身边所有亲人都讨好，对于荣信公主也是打听了不少的，自然懂得投其所好。只是前生收效甚微，如今只是因为多了一层与谢景行的关系，便恰好对了荣信公主的胃口。早知道荣信公主这么好讨好，前生只要打点好同谢景行的关系不就好了吗？哪里用得着这样麻烦。直说到一炷香都快燃尽，荣信公主才意犹未尽地起身说道， 时候不早了， 再不送你回府，想来沈将军和沈夫人也都要急坏了。本宫已经让人备好马车，这就送你回去。 说罢便起身吩咐来人。待沈妙随着荣信公主出去后，竟被这阵势吓了一跳。荣信公主的马车华丽无比，更让人震惊的是带了好一众带刀侍卫。荣信公主笑着说道， 今日街上人多，多些人守着，省得再出什么意外。 对方一片好心，沈妙断没有拒绝的道理。况且借着荣信公主这阵势的威，恰好可以整治沈府中的那些人。他便从善如流地同荣信公主告了谢，这才走上马车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